该如何存 在？温干他那刺耳的泪珠，安抚他那孤独的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他晚年的欢喜。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他晚年的欢喜。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Loneliness has always been a friend of mine. I'm leaving my life in your hands.People say I'm crazy and that I am blind, risking it all in a glance. Now how you got me blind is still a mystery.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I don't care what is written in your history.As long as you're here with me,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Said and done, feels like it's deep within m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f you're on the run. It seems like we're meant to be, and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I try to hide it so that no one knows, but I guess it shows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What you did and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Well,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As long as you love me.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24小时，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 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冷野。我喜欢去新城市，去一个人住一段时间，租好房子之后，拿到钥匙的那一刻，就开始出门去买各种生活用品，然后一点一点的把空房子填上属于自己的记号。我喜欢蓝色，很多东西都会买蓝色的，所以进到屋子里面一眼望过去，是一片能够让心情沉静下来的颜色。我喜欢去新环境附近闲逛一下，找好快递的地方，找好超市在哪里，找好吃饭的地方，我非常享受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自己，就像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样，就像一切都还有希望一样。 幸运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交新朋友， 喜欢天天出去玩，随着年龄变大了，经历一点点变多了，就发现不喜欢交朋友了。特别是感觉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去告诉另外一个人，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需要重新去认识、去包容、去适应、去磨合，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可能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常或许太深沉，我一个人沉溺孤单的气氛，从不懂得应对追问，自问没打开我心，活在人烟中，独我是我知音。阳光黄昏使我兴奋，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我只孤单一个过，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懒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夜静后不再相信，我一个人轻松的气氛，繁嚣的都市太空泛，活在迷失空气间，没共谁分担，独个习惯孤单。阳光黄昏使我兴奋，从不关心谁人明白我心，我只孤单一个过，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难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觉。过望向天边多辽阔，我放任自负，懒理会某君不喜欢，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 村上春树说，孤独一人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往往把爱情认定是被人爱着的一种结果，其实并不是。这段感情首先满足了我们自己去爱别人的需求，我们在爱着，才能够感受到生命是这样鲜活的，然后才能找到归属灵魂的另外一部分，延续更多的爱。所以首先是你享受爱，才能去爱人，才能感受到更多的被爱。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简单的生活就能平 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我的爱明明还在，装什么才明白该把幸福找回来，而不是各自掩埋。我会在沿海地带跟着潮汐更改，送你回来，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见你是曾错过的真爱。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要让心更坚定，彼此更接近。 好像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躲在被窝里面互相发短信的人了，心跳声和呼吸声在这个小空间里面被放得很大很清楚，手机按键的图层被蹭得掉色，绞尽脑汁的用符号打出来可爱的表情，或者是倾诉着一整天絮絮叨叨的日常，可能从始至终对方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之间究竟是永远还是互相陪伴了一段时间而已。我只知道这样的时候不可能再来了，已经过去了，可能不只是对方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或者说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信任一个人可以获取安全感和快乐。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摇着冷冷

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扩听。 如果男女之间异地恋的话，如果是女方不顾一切的抛弃所有，投奔去了男方所在的地方，这段感情可能一般都不得善终。如果换作是男的不顾一切去了女方所在的城市，结果通常是皆大欢喜。其实这背后是有他的道理的。 在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

都好，其实这对观众来讲是一种信心，他更有信心去看更多的，你们再出新我也会看，其实这样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这个观众群体会培养的越滚越大。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秦涛，来关注今天内容。7月16号，福布斯公布了2018年全球收入最高名人榜，其中演员部分排在首位的是获得2.39亿美元的乔治·克鲁尼，在总榜中位居第二，而道恩·强森则以1.24亿美元位居次席，是总榜单中的第五名。成龙凭借4550万美元的收入排在第67位。女演员中，只有索菲亚·维加拉和斯嘉丽·约翰逊两名上榜，分别凭借4250万和4050万，排名第77和86位。近日，杨振宁教授在清华大学一场人才论坛上，针对当前国内科学家难产的实际情况，发出三问：对于创建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据外媒报道，华为在内部制定达芬奇计划，该计划也被华为高管在内部称之为 D 计划，负责人是华为副董事长、华为旗下 IC 设计公司海思董事长徐志军。主要内容是：第一，将 AI 引入华为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当中，包括电信基站、云数据中心、智能手机、监控摄像头等；第二，为数据中心开发新的 AI 芯片，使得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应用可以在云端使用。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金涛，我们下期见。 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夜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越觉得伤感，要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